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乔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左登手使善金吉利棒来到两军阵前，孟九公啊先过去了，用马鞭子一指，左登。冤家，你不是叫我搬兵吗？我把人搬回来了，我现在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。左登在马上抱拳，恩师，您不承认是我徒弟，我可承认。哎，您这就算把事情办完了，您在旁边瞅个哈哈笑，看我把常遇春如何生擒活拿。孟九公一听，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？你能把常遇春抓住？做梦我都不信呢。可孟九公无能为力，拨转马头来到常遇春面前，王家，这就是小冤家左登，闪退一旁。常遇春马往前催，扑棱一晃掌中大铁枪，来到左登的马前呢。左登啊，仔细定睛瞧看，哦，这就是常遇春，人的名树的影啊。要提起老常家来，真不亚于一个雷天下响，夫如皆知。你别看左登年纪不大，这耳朵里头都灌满了，说大话是说大话，实际是实际啊。他一看常遇春跳下马来，摘盔卸甲，平顶身高在1丈挂0，别看年岁大了，长得是虎背熊腰，威风凛凛，面如滨州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大环眼，宽鼻子，方海口，一部花白的须髯，天王盔，太岁铠，乌骓马，大铁枪，真不亚如铜打铁铸的天神一样。左登暗中喝彩，好，常老六精神头还够足的，今儿个我们两个人伸手，不知道能不能赢他。左登心里这么想，嘴可没这么说，小伙子抖擞精神，把肾金吉利棒一晃，对面，你是常遇春吗？不错，正是本王。你可是左登，是我。我说常六爷，哎呀，你这名誉可太大了，在下左登 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有那么一句话，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，错过这机会真是千古的遗憾。在下不才，也学了点粗拳笨脚，十八般武艺呢也精通一些，打算在六爷台前领教，求您多加指点。要把我赢了，聚宝山的粮草全部奉献，我抓的那几个人完璧归赵。如果赢不了我，哈哈哈哈，咱就甭往下说了，后果您就可想而知。常玉春一看左登这小子透着骄傲，话虽然说的挺软，软中透硬，里头带着刺儿，心说话，年轻人，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，你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，不给你点厉害，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常玉春这个猛劲儿又上来，一晃掌中的铁枪，左登，废话少说，来来来，你我赶紧动手，招枪。蛇猫枪一晃是分心变刺，左登一看这条枪长有丈八，有碗口粗细，混铁凝钢制造的，这枪有这么大分量的，慢说打仗能端动那就不含糊。今天我试验试验，他的力量大还是我的力量大。他把掌中一对肾金鸡的棒合在一块儿，一看枪来了，往旁边一闪身，使了个秋风扫败叶，往外一推，咔呀，斗丹天攒足了力量，吉利棒正扫到枪头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呀，把大枪崩出去二尺来远，这一下把左灯可给震坏了，就叫这虎口发酸，两背发麻呀，吉利棒的把都有点发热了。左登在马上摘两摘，晃了两晃，心里说话，呵，好大的劲头啊，这也就是我左登年轻力壮，换个旁人能搏得出去吗？别看常玉春老了，这劲头是不减当年呐，我还要多加谨慎。再说常玉春没想到左登这么大的劲儿啊，等把铁枪崩出来，把常玉春震的是虎口发麻，觉得胸膛有点发热。六爷心里头不是滋味，为什么呢？老了，有那么句话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新人换旧人，怪不得都说英雄出少年呢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。可是两军阵上不能过多思考别的，常六爷仍然抖擞精神，二次分心变刺，与左登就站在一处。这一老一少打得好，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一个是上山虎，一个是下山虎，一个是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， 两阵脚都响开鼓了，各给自己的主将打气儿，杀呀！战到27、28个回合，没分输赢。左登鼻洼鬓角见了汗，常玉春脸上也发潮了。但是常六爷一边打着，心里头有点纳闷，心说话他老师孟九公这能耐也不怎么地，怎么他这个徒弟这么大的本领呢？就是说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，也不能差的这么悬殊。其实不怪常玉春纳闷，很多人都不清楚。书中代言这左登是孟九公的徒弟不假，但是他这个能耐不完全跟孟九公学的。因为孟九公啊公务在身，每一天转战南北，很少有功夫传授他的本领，要怕把左登的能耐耽误了，后来给他请了位高人。这位高人名字叫常备飘然叟左梦雄。要提起这个左梦雄来，在后套名营列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，长拳短打，马上布下软硬的功夫无一不精。哎，咱就说句玄话，那是这套书练武术的鼻祖。跟着这样的老师学能耐，左登能没本领吗？他学的是马前一掌筋，马后一掌银，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莲花里灌裆，铁齿排肋，腰锤灌顶，软硬的功夫他全会啊。再加上聪明，身子骨又结实，哪能没本领呢？这些事情常玉春不知道，看来自己有点大意了，没瞧起左登，今儿个还非要吃亏不可。常玉春一想，两军阵前真要打了败仗，我有何面目去见军营的父老？干脆我就得抹脖子。六爷越着急越冒汗，越冒汗越赢不了，这阵50个回合就打过去了。正这时候，突然听东北方向马挂銮铃所响，有一匹马跟飞了一样就奔到两军阵来。马鞍脚有一人晃动掌中羽王神槊，高声喊喝：黑爹，不要担惊，莫要害怕，儿我来了，茂太爷在此。就这一嗓子，敌我两方的人听的是真真切切。常玉春一听茶茂来了，哎呦，这心里是吃了定心丸了，顿感快意，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，退归本阵。六爷把大枪挂上，张着大嘴嘘嘘直喘，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可这时候这左登也抓紧机会喘喘气儿，回归本队，双棒交于单手，也把他累坏了。新兵把毛巾拿过来，他擦了擦汗，有人提过水来，他咕嘟咕嘟又喝了一顿，把嘴擦擦，这才闪目观瞧。闹了半天来的不光是长帽，后边还有一支骑兵，人数在3000左右，在长帽的背后 还有不少顶盔冠甲的将军。长帽从哪来呢？咱们说了，原来这长帽就不服气儿，要讨令攻打太平府，后来元帅让常胜去，没让他去，他这心里就有点不服气儿。心里说，那太平府那么重要，又是梁台的所在地，那怎么能派我哥哥呢？我们一奶同胞的亲弟兄，我哥哥吃几碗干饭我还不清楚吗？他那俩样子白给呀。但是又不好说别的，等着哥哥走了以后，手足之情他很挂念，后来又听说他爹也走了，到了现在阴空信秒，不知道输赢胜败，长茂心里就着了火了，在军师刘伯温面前苦苦的哀求，在大帅徐达的面前苦苦的哀求，说无论如何给我放一天假，我要到太平去看看。大帅和军师一商议也不错，常遇春要胜了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，常遇春要败了，常茂也给打在接手，也就耽误一两天的时间了，这才点头应允，让金锤殿下朱穆英、坏小子丁世英点了骑兵3000前去助阵。就这么，常茂离开黄河岸双龙山，赶奔太平府。离着太平府不远，他就得着报告了，说常遇春兵发聚宝山，到那抢粮台去了，事情有点差头。长茂就知道不好，调转方向赶奔聚宝山，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离着挺远呢，长茂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，往山脚下观瞧，一看正打着呢，那不我爹吗？那小子是谁？长茂一看就红了眼睛了，不管别人，转盘山道上飞马奔前地，后边的人也跟下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长茂到了队伍的里面，把马匹带住，禹王朔往肩头上一扛，爹，你受伤没受伤？茂啊，为父并未受伤。 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我哪来小兔崽子这么厉害，能在我爹面前扑棱半天。爹呀，您这人太善了，您老讲究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其实有很多人他妈得寸进尺，不识抬举。茂太爷就不管这个，您料等片刻，看我怎么教训教训他。 这茶帽一沾打仗比吃蜜还甜，没等常遇春跟他说话，他调转马头是直奔天地，把手中的禹王金槊晃动几晃。 哎，那小子，你出来！ 左登一听这味儿太难听了，好像那嗓子眼堵了块烂肉，问左右的亲兵这是谁。 哎呦，将军你还不知道，你没听他报名吗？这就常遇春的二儿子，无敌大将常茂，自称茂太爷。 就是他。左登这心也跳上了，那常茂可不是简单的人物，后起之星，威震大江南北黄河两岸。没想到我在聚宝山跟这些高人都遇上，可左登呢受高人的传授，觉得自己有本钱，也是眼空四海目无一切，虽然怕，他不是怕的那么厉害，抖擞精神舞动双棒，二次来到两军阵跟长茂相见。等离得近了，他一看没把左登这鼻子气歪了， 一瞅长帽的盔都戴歪了，楼海带的系得不整齐，护心镜在嘎吱窝里夹着，两扇战裙一个前面一个后边，跟那屁股帘子差不多少，盔歪甲卸，带朗袍松，哪有点大将的风度。我这脸怎么长这么平啊，左边的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，右边的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两圈，那鼻子头往上翘翘的，哎呀可太难点儿。再难看有比他难看的，但是一看他手中这条禹王金槊，吃了一惊，比锤头那个还大，是一只手抓着一支笔，用金水走了16遍，锃明刷亮，夺人的耳目。长帽的尖刀还斜背着个大皮兜子，哗楞哗楞之响，不知那皮兜子里装的是什么。书中代言，这就是长帽鹰手的暗器龟背五爪金龙抓。左灯不清楚，看罢多时，用肾金吉利棒一指，呆，来者可是长帽？ 哎，正是帽太爷。我小子，你那声小点好不好？打仗凭的是真能耐，不是凭的喊声高低。我你叫什么名？ 左灯师爷。 我这名可怪好听的啊。哎，我左灯，刚才跟你伸手的你知是谁吗？ 那是常遇春。 对了，正是咱爹。 啊，废话，你爹。 啊，对了，我爹。你想要我还不给你呢。哎呀，你小子吃几碗干饭你不清楚。哎，就凭你这模样跟常家父子还敢伸手，也不是冒着人说句大话。我叫你在我的马前走过10个回合，我就拜你为师。 长帽一高兴啊，把话说得过分了。哪能说10个回合呢，这功课拉得太满了。可话也说出口，收不回来了。左灯抓着这个机会，哎，好，长帽，咱们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如薄染皂，板上钉钉。好，长帽，我太相信了。那么要过了10个回合，你怎么办？ 过10个回合，我下马给你磕头，管你叫祖宗，任凭你法落。 那行，我说咱们两方的人可都听清楚了，老常家的人是人物，是英雄，说话可不是放屁，对不对？咱大家可见证。长帽已经把话说得清清楚楚，我就收个徒弟。如果说话不算数，岂不被天下众人耻笑？来来来，动手！ 你等一等。 长帽一想，我上当了，让这小子拿话把我给咬住了。不行，我还得跟他讲价吵架。按我左灯，我是说了，你再谈谈你，如果你要赢不了我，你怎么办？过不去10个回合，你败到帽太爷手里头，你当如何对待？ 这个， 长帽，我跟你一样，要过不去10个回合，我拜你为师。长帽一看，好小子，我打死你得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